茶几大概是被两个人撞翻了，哗啦一声，简直跟平地惊雷一样。 你大爷的，我现在有枪，我直接崩了你，果然是不分好赖。 郭林是琢磨透了，跟乔家这种人说好话没用，就得是赶鸭子上架。完全没想到郭林会搞这么大动静，一时间乔家也有点愣，不过他的愣神很快就被郭林的话拽了回来。就着月光看着躺在地上的男人燃着怒火的双眼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操，你果然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语气。 看日出许未来，那都不是他们两个会做的事儿。严格来说，明天对郭林和乔家来说都近在咫尺，但是根本无从控制的东西，谁也不知道谁的下场会如何，还不如闭上眼摸着黑往前走，走一步是一步，走到哪儿就是算哪儿。乔家低下去一口咬住郭林的耳朵，在肚子上挨了一拳后，动作麻利地扯下郭警官已经湿透了的最后的遮挡布。郭林本来可以扭转局面的，甚至在听见开门声的同时，他一只手已经勒上了乔家的脖子，只差往旁边带而已。偏偏就是这时候，乔简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，瞬间扯紧了郭林的神经。 哥，林哥。 黑暗中，乔家扯着得意的笑容，在郭林几乎算得上是震惊的目光中，气定神闲的一点点用自己早就高涨的欲望埋进了郭林的身体。与此同时，还不忘记警告乔简。 乔简，回你房间去。 乔家的语气很稳，没有半丝异样透露出来，空气中似乎只是扩散着让人不安定的浮动，却没有蛛丝马迹让乔简去揣测。郭林拧紧了双眉，用手背顶着自己的额头，死死按在地上，不让自己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促使情况变得更恶劣。 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听见…… 乔简似乎还想往前走，乔家抬高声音呵斥住他。 我让你回房，没事。 因为几乎没有光亮，乔家的声音显得尤其严厉。乔简果然不敢继续往前走了，但他还是有些担心，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，所以他既没有回房关门，也没有更进一步。但是乔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在动，不过他动得很慢，一来是因为郭林整个人都僵硬得跟石头一样，他动起来自己也是一身汗，其次就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气息，不让乔简察觉到更多，逼不得已也只能慢慢来。但是就算如此，乔家依然让郭林几乎快要疯了。或许是因为浑身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了腰部以下的位置，曾经体验过一次的酥麻感比用了药物时还要深刻。郭林伸出一只手紧抓着乔家的胳膊，力道大的让乔家皱了皱眉，只有他的角度可以看见被月光拢了一半表情的郭林，虽然满脸都是忍耐，眉宇间却还是攒着挥之不去的快感。果然这幅景象比他记忆中的还要美好。乔家慢慢的律动着，甚至有些忘了乔简的存在，他掰开将郭林的手死死压在他自己的身下，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对方无处可避却硬撑着的挣扎表情，在缓慢的节奏中寻找着会让对方崩溃的触点，悄无声息但强硬无比。房间中的气息逐渐在变质，乔家在郭林逐渐崩塌的对抗中终于停下了动作，他带着恩赐的表情冲郭林挑了挑眉，然后又重复了一遍： 乔简，回房。 这次他没有刻意扬高声调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慑力。终于在漆黑的夜色下，乔简叹了口气走回了房间，然后小心地带上了门。完全没有给郭林松一口气的时间，乔家在听见关门声的那瞬间猛力一顶，看见郭林整个人受惊地抬高半身，一边噙着得意的笑容，一边在散落一地的杂物中摸到了自己的手机。他把手机放在郭林的眼前。 郭警官，从现在开始才要计时呢。 郭林只觉得一团光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，本来就涣散的神经被反复刺激，只留下分不清楚是出于紧张还是快感导致的颤抖。不安于对抗情欲，郭林在这种时刻会显得极其狼狈。乔家恶劣地观赏着身下人被自己折磨的样子，感到的满足简直无以言表。从很久以前，他就很擅长跟男人做这种事儿了。自被人带上这条路，选择了了无牵挂的生活，发泄欲望和解决生理需要，是他浪费时间来跟人肢体接触的唯一理由。但是每次摸着郭林的身体，感受到跟对方的接触，他会从骨子里衍生出一种兴奋，那是一种根本就抑制不了，类似于毒瘾一样的骚动。看着郭林带着情欲色彩的表情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更想进一步，叫嚣着男人与生俱来的掠夺本性，最好把郭林蹂躏成碎渣，拼都拼不起来的地步。那是分不清楚想要征服还是摧毁的复杂情绪。明明郭林的存在就是在映衬着他的各种失败矛盾，甚至是无足轻重，但是也是这个人一遍遍地告诉他，他还拥有选择权。 招惹我，你这一辈子都得走霉运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。 后悔跟他走到这一步，后悔跟他产生感情。就算再不愿意面对，所有的事实依然是摊开在他们的眼前。会发展至今，除了那个曾经他嗤之以鼻的字眼，乔家实在想不出其他可以作为解释的东西了。但是那个字，估计穷极一生他都不会说出口。不知不觉之中，连乔家的意识都有些涣散了。那后悔两个字都不知道是说给郭林的还是说给自己的。时间概念在情潮中越发的无足轻重，到最后他只遵从着身体的欲望驱使，为了抚平内心的渴求甚至是不安，一遍遍地重复着一样的动作，像魔杖了一样。哪怕是遇到郭林偶尔的反抗都不以为意，执意地被打断，继续，暂停，继续。三个月也好，三年也罢，时间本来就是他乔家最不在乎的东西，可能这一夜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体验快感，但就是这一次。 其实我够了。 不自觉地说出这句话，乔家的目光没有清晰的焦距，他摸着郭林的脸，就像要将对方死死刻在自己脑海中一样。 就算就这么一次，我都够了。 他不在乎郭林听没听见或者听没听懂，乔家本来也是个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说的人。他说完很轻地笑了一下，表情特别的得意和轻松。也就是这个笑容竟然把郭林看得愣住了，他怔怔的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有片刻的时间，意识和身体是彼此抽离的。人活一辈子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口被人狠狠扯了一下的感觉，那是真正牵连着全身，分不清楚是什么滋味的感受。耿伟对孟哲或许有过，孟哲对少奇或许也有过，只是郭林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大概是碰不到这么一个人了。谁想到世事难料，遇到是遇到了，却是遇到个最糟糕的。不过算了，都到了这种时候了，想再多也不能将时间倒流回去。郭林闭上眼睛，强压着心头萦绕不去的烦躁，感觉到最初的不适中慢慢夹杂攀爬上来的快感兴奋，最终也沉沦在欲海之中。客厅里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传出半点声音，除了燥热感，寂静的深夜依旧寂静。乔家在帮郭林解放了一次后才彻底放松下来，一边有点无耻地用两个人的痕迹涂抹着郭林的小腹，一边很轻地笑了一声。 怪不得这么多人明知道毒品这东西会害死自己，还是忍不住要碰。刺激这东西，真能让人上瘾。 他转头看了地上的郭林一眼。然而躺在地上的警察只是疲累地叹口气，闭上的眼睛始终不曾睁开。